今日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5:25-34。经文讲题是高级信徒。我会先读出经文，大家听我读出。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头后来，扎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的血流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跟着讲到的时间，有交给王财牧师。 今天讲这段经文呢，就本来不是预先预备那个在牧外堂的讲道来的，因为那个的内容呢就比较可能比较复杂一点，还有呢不是很 match 今天的天气，所以我们就改了另外一篇，留下我们下个礼拜会分享。还有呢可能那个的本来那个的讲道的内容呢，那个主题呢有点 敏感，所以呢在牧外那里讲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呢更加敏感的题目。咁呢個題目咧叫高級信徒，咁呢個名咧聽起上嚟咧，可能大家就已經覺得啊咁得意嘅，點解信徒會有分類別嘅咧？其實我諗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咧，都會經驗到有啲時候我哋掌握一啲嘅事物，或者你掌握我哋人生一啲唔同嘅處境咧，可能真係會有高低之分嘅。嗱，譬如講一個嘅好常見嘅例子，以前我們一些弟兄姊妹比較年輕的時候，特別當他們要去談戀愛的時候，都常常去碰到一個問題，問題就是他們遇到一些他們心儀的對象，不過就不是很肯定這個對象是不是很合適他。我就常常跟他們分享，就是聽他們這種很忐忑15、16那種心情的時候，我就多數都會問他們，究竟你喜歡他們，即是你的對象，你心儀的對象，究竟你喜歡他們什麼呢？那我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甚至乎是絕大部分呢，最常給的一個的回應，或者他心裡面的答案，為什麼他會即喜歡這個對象，很多時候是這樣的，他就說因為他對我好。那即是原來對方對自己好不好，固然這個是很重要的，但是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咁我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即係反問佢哋你喜歡呢個人，佢對你好，咁但係佢呢個人佢本身好唔好咧？即係話你有兩個嘅選擇啦，一個選擇咧就係你喜歡佢，因為佢對你好；第二個選擇咧就係你喜歡佢，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好嘅對象，一個好嘅人啊，無論係男又好，女又好，你係好欣賞佢嗰份嘅性格。究竟邊樣先至係你決定嘅最重要嘅因素咧？我諗喺呢一個嘅選擇裏邊，如果你選擇對方係因為單單係因為佢對你好，而將佢本身呢個人嘅性格品質或者佢係咪一個有志氣或者大家相處起上嚟咧，對大家嘅生命係咪有幫助？如果我哋都將呢啲咁重要嘅因素都擺低，純係因為佢對我好，咁樣嘅話咧，我哋都會擔心啊！呢個係咪一個好嘅選擇，或者可以咁講，係咪一個成熟嘅選擇？咁後者，如果我哋因為對方你係欣賞佢嘅性格而即係成為你嘅心儀對象嘅話咧，似乎咧呢個係較為理想嘅一個嘅原因嚟嘅。 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選擇，喺你點樣處理呢個嘅感情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會大概喺頭先所對比嘅兩個嘅情況咧，都會見到有高低之分嘅。其實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咧，都類似係咁樣。我哋每一個係去敬拜上帝嘅，去認識上帝嘅信徒或者弟兄姊妹朋友都好啦。咁我哋都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咧，我哋好想去經歷上帝，而我哋好想咧經歷嘅呢個上帝咧，係對我嚟講咧係好真實嘅。咁所以我哋咧都會用唔同嘅方式咧，我哋又可以話我哋去捉緊呢一個嘅上帝，以使到咧我哋知道我哋所信嘅呢個上帝，我哋稱為我哋嘅主咧，啊係一個真係好真嘅、好實在嘅一個嘅神。咁今日呢段嘅經文咧，佢就講到一個咧患咗十二年血瘤嘅女人。咁咧個故事咧就係講佢點樣係被醫治好嘅。咁而咧我哋會見到咧喺佢被醫治嘅過程咧，我哋特別留意咧喺成個過程同其他嘅醫治嘅故事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啊，上個禮拜咧阿 Teddy 講到嘅時候咧都有分享過咧一個瞎子咧係被醫好嘅。咁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面咧，我哋特別會留意嘅就係呢一個嘅婦人喺成個醫治嘅過程咧，佢嗰個嘅信心嘅特質係點樣嘅？仲有啦，然後我哋會發現咧，呢一個嘅女人佢經驗到嘅咧，同其他醫治故事有好唔同嘅就係，其實佢同耶穌嗰個嘅接觸咧係好少嘅，好少。咁喺一個咁低嘅接觸嘅裏面咧。但係卻成就一個咧係咁大嘅信心同埋一個咁即係咁神奇嘅醫治，咁原來對我哋嘅信仰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提醒嘅。我哋咧就會喺呢一個嘅婦人嘅信心裏邊咧，就會講啊，我哋可以姑且稱佢為呢一個高級信徒。但千祈唔好誤會咧，我哋係咪咁樣分等級㗎、我哋唔應該好似將人都唔應該分等級啊，信徒應該分等級啊。請你咧花少少時間咧，聽我哋咧去分享點解我哋會話呢一個女人佢喺個醫治過程所表達嗰種嘅信心咧，係一個更加成熟嘅信心，成熟以至我哋即係姑且稱佢為一個高級嘅信徒。嗱，我哋睇翻咧嗰個嘅故事啦。咁啊，嗰個嘅故事裏邊咧，佢就講一個嘅女人，其實佢就好慘。這個女人這個故事其實我哋都好熟嘅，佢患咗十二年嘅血瘤，而且咧佢係花盡咗唔同嘅即係資源啊，連佢所有嘅錢啊都花曬咧嚟到去醫佢呢個病。但係咧個經文話俾你聽啦，佢冇好到而且就越嚟越差添。咁佢喺呢個即係叫做苦無出路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就遇見耶穌啦。咁而於是乎咧，佢就喺耶穌身上邊咧，就希望咧去尋求咧嗰個嘅醫治。嗱，咁呢個都係喺福音書裏邊咧，好常會見到嘅醫治嗰個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呢個故事有啲咩特別咧？除咗第一，我見到就係喺人喺困局、喺即係苦無出路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可以話冇辦法。呢個我哋好多時都會經驗過嘅。人嗰個嘅能力咧係好有限，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試下啦。啊，喺我哋即係苦無出路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問啦。咁仲有咩嘢人喺呢一個嘅世間裏邊能夠幫助到我哋咧？咁同樣啦，呢一個嘅患咗十二年血瘤，佢要被好多嘅宗教嘅規條咧嘅束綁之下咧。佢要過一個咧，即係近乎係隔離嘅生活。咁佢有好多嘅嘢啦，即係當然佢嘅身體帶俾佢好多嘅災害啦，好多嘅不便啦，連佢去敬拜咧，都係變得係非常之咧係受到限制嘅。咁所以佢個生活，包括佢日常生活同佢嘅信仰生活咧，都係咧充滿住咧有好多嘅即係難阻嘅。咁於是乎佢。就一日佢聽到耶穌呢個人物嘅時候咧，咁佢就去嘗試喺耶穌身上邊咧去尋求呢一個嘅醫治啦。咁嗱，我哋特別留意到咧，呢一個嘅醫治嘅故事咧嘅特別之處喺邊度咧？就係 頭先我咪講過嘅，其實呢一個嘅婦人咧，同耶穌之間咧，嗰、那個嘅接觸咧係好少嘅啫。啊，少到點樣咧？嗱，你會見到咧，佢就係、是、佢聽到耶穌嘅事，然後咧佢就嘗試去尋找耶穌。咁佢就經文就描述，佢就夾雜咗喺眾人嘅中間。嗱，我哋見過其他嘅醫治嘅故事咧，多數咧都會係點樣咧？就係、是。佢好慘啦，喺一個嘅好慘嘅境況裏面，可能佢會發出哀求啊，去尋求醫治，然後走到去耶穌嗰度，咁耶穌咧會同佢有對話啦，可能會問佢咩事啊，你嘅問題係乜嘢啊，咁然後咧就耶穌咧就會用一啲嘅方法，你會可能會記得耶穌試過用口水啦，吐唾沫喺地上邊咧，用啲嘅泥差嗰咧就醫治一個人。又或者咧，就去差遣咧一個嘅人咧，去嗰個叫做不是大池嗰度咧，就啊，你去嗰個池嗰度咧，你對洗乾淨啦，咁你個病咧就會醫好噶啦。咁即係話咧，喺遇見耶穌同埋醫治嘅過程裏面咧，總係有啲對話，有啲相遇，有啲接觸嘅。但喺呢一個嘅記載嘅裏面咧，呢、這、一個患咗十二年血漏嘅婦人咧，其實佢同耶穌之間咧嗰、那個嘅接觸咧係好少啊！第一唔係正面嘅接觸嚟嘅，點解咁講咧？你會大概想像到咧，當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嗰個嘅婦人咧，就有少少咧，好似即係偷偷地咁樣夾喺眾人嘅中間咧。佢只係摸耶穌嘅衣裳啫喎，啊，即係冇一個直接即係身體上邊嗰個嘅接觸嘅。咁佢個諗法好得意嘅，就話我相信耶穌嗰個能力係大到一個咩地步咧？就係、是。只是摸一摸他的衣裳，我就會好翻噶。咁結果咧，真係如佢嗰個嘅信心所願咧，啊，聖經就描述啦，佢血漏嘅源頭咧就立刻乾了，就覺得身上邊咧有災病好了啦。咁佢就好翻咯。咁耶穌喺呢件事上邊咧，你會見到咧，係即係你可以話稱為係被動嘅，啊，佢冇見到呢個女人。佢冇講任何嘢，冇做任何嘅動作，冇命令佢出去或者去用啲咩嘅中間嘅媒介咧嚟到去醫治佢，就係、是、嗰個女人做主動，只係觸摸耶穌嘅衣裳，佢就得醫治。咁然後咧、那個故事就、那個發展咧都幾得意嘅，耶穌咧就覺得自己身上面咧好似有啲嘅能力，咁啊即出咗去嘅時候。就轉身就問中間嘅人啦，就話啊邊個摸我嘅衣裳？門徒咧就覺得耶穌呢一個嘅問題咧有少少即係有少少多餘啦，因為咁多人，即係我哋搭地鐵入面咁，有啲人碰到你一下，咁除非真係一個好大力啦，又或者真係嗰個一好不雅嘅動作啦，否則嘅話你都會睇為係一個好正常，你都會不以為然嘅。咁但係因為耶穌佢感覺到有能力喺佢身上面流出去，咁所以佢就知道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碰撞，咁所以佢就問，但係身邊嘅人咧就唔係好理解啦，就覺得耶穌有少少多餘，就話喺咁多人嘅情況之下，有人碰撞到你，有咩咁出奇咧？咁就喺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女人咧就即係先至站出嚟咧，就係講翻嗰件事，即係將成個嘅過程咧。話翻俾佢聽，嗱、那個結論咧就好重要啦。就耶穌就同佢講啦，就同呢個嘅本來患血漏嘅婦人講，佢話你嘅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嘅去吧，你嘅災害咧已經痊愈啦。咁耶穌咧好明顯咧，佢就係稱讚呢個婦人嘅信心。咁大致上呢個故事咧，我哋都會見到一個有病嘅人無助。亦都係走到去絕境，冇任何人幫到佢一個嘅婦人。佢有一個咧好強嘅信心，而喺佢呢一個咧咁低嘅接觸嚇嘅即係同耶穌咁低程度嘅接觸之下咧，但係佢嘅信心咧就好強大，以至到佢係得醫治。咁你可能會話：咁呢個嘅故事未顯出呢個婦人嘅信心好大啦。咁究竟個特別之處點解我哋會話分高級、低級咁樣咧？原來我們可以試一下，即是從一個闊一點的背景來看這個故事。怎樣闊法呢？就是原來這個故事呢，其實它是出現在馬可福音第四章到第五章，有四個連續四個耶穌的神蹟裡面 嘅其中一個。嗱，我哋咧有個 PowerPoint 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啊睇一睇。咁咧就嗰、那個嘅經文咧，其實佢係喺即係講關於耶穌四個連續嘅神蹟嘅故事咧，其實係喺四章尾嗰部分咧已經係開始呢一個嘅段落噶啦。馬可福音嘅作者咧好聰明，咁佢記述耶穌嗰個嘅神蹟咧，佢就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就係連續一口氣咧就記載咗耶穌四個嘅神蹟。第一個神蹟都係好熟嘅，就係、是、耶穌平靜風浪。嗱，我哋都好希望耶穌能夠平靜風浪啦。咁而家都幾平靜喎，真係啊， 好平靜。 嗯，咁咧就當然希望耶穌可以喺呢一個即係上帝啦，可以喺呢一個風暴嘅裏邊咧，能夠使到眾人都平安。特別如果即係可能受到一啲威脅、天災威脅嘅人啦，咁我哋見到哇，上帝嘅工作好好啊，好厲害。咁門徒咧就喺船上邊突然遇到風浪嘅時候咧，咁咧佢就即係就好驚啦。咁我哋都仲見到個故事係嘛？咁咧就但係咧就耶穌出現啦，就平靜咗呢個風浪。咁第二個嘅故事咧就係、是、第五章開始啦，就係亦都係啦，我哋好熟悉嘅喺格拉森呢個地方咧醫好嚴格嚟講咧係趕出咗一群嘅鬼，你都話醫好一個人嘅。咁然後第三個嘅神蹟咧就係、是醫好一個咧管會堂叫做艾老嘅女兒，同樣都係十二歲。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即係馬可福音，你睇翻嗰個經文咧，係一個好巧妙嘅配搭咧，就係、是、佢就將艾老呢個故事咧就分拆咗兩部分，而中間咧就夾咗我哋今日頭先讀嘅嗰段嘅經文睇嘅嗰個故事，就係、是、醫好個十二年血漏嘅婦人啦。咁所以咧，就有四個嘅故事連在一起嘅。不過第三、第四個故事咧，即係艾老嘅女復活同埋醫治十二年血漏嘅故事咧，就有少少好特別嘅方式表達，就係、是、用一個三文字嘅方式就夾咗喺中間啦。嗱，咁如果我哋再睇第二個嘅 slide 嘅時候咧，咁你會留意到咧，原來咧嗰、那個四個故事裏邊咧，其實係有四個嘅意義嘅。咩四個意義咧？就係、是、每一個嘅神蹟咧。是能夠咧，俾我哋見到耶穌咧，佢嗰個嘅身份或者佢嗰個能力咧，喺平靜風浪裏邊咧，俾我哋見到咧，耶穌係能夠勝過大自然嘅。喺格拉森裏邊趕鬼啊，喺一個人身上趕出一群鬼嗰個故事裏邊咧，俾我哋見到耶穌咧，因為佢係神啦嚇，所以佢有勝過魔鬼嗰個嘅能力嘅。而我哋知道咧，特別喺古代嘅世界裏邊咧。好多人都相信咧，魔鬼係好多災禍同埋人嘅病，包括人嘅跌倒啊，好多苦難嘅其中一個源頭嚟嘅。咁所以耶穌有能力勝過魔鬼，俾我哋嘅攻擊。第三個嘅故事咧，就係醫好艾女艾老嘅女兒啦。咁、那個女咧咁啱都係十二歲啦嚇，咁佢就死咗。佢初時係病嘅啫，但係後來病重咧就死咗啦。咁咧就耶穌去嘅時候咧，啲人就覺得佢已經遲咗啦，即係冇得救啦。咁但係耶穌就話：啊，唔使擔心喎，你個女已經好翻噶啦。咁而佢哋翻去到佢嘅時候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咧，發現佢個女真係好翻。咁我哋見到咧，耶穌有呢個勝過死亡嗰個嘅能力。咁當然喺頭先嗰個故事裏邊咧，我哋就見到耶穌有呢個勝過疾病嗰個嘅能力。咁好啦，咁原來馬可個作者咧好清楚啦，就用四個嘅神蹟咧，俾我哋見到耶穌既能夠勝過大戰，勝過魔鬼，勝過死亡，勝過疾病，即係一切威脅我哋生命裏邊嘅所有嘅能力啊，嗰啲嘅惡勢力、黑暗嘅勢力，耶穌因為佢係神，所以咧佢都係能夠去勝過嘅。咁除咗呢四個故事俾我哋見到呢四章嘅即係呢四個嘅耶穌嘅身份同埋能力之外，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嘅咧，就係呢四個嘅故事裏邊咧，我特別留意唔單止係耶穌所表現嘅能力，仲係咩咧？就係唔同人咧喺個故事裏邊咧嗰個嘅反應嗱，嗰個嘅反應咧，第一我哋會見到咧有三個嘅故事，即係除咗我哋今日讀呢個嘅經文嗰段個故事之外咧，三個嘅故事咧都會見到咧。當中的一些人物呢，對於耶穌的信心呢 係可係懷疑嘅。嗱，譬如耶穌喺平靜風浪之前，就門徒咧佢就好驚啦。佢驚到點樣咧？就講咗一番嘅説話，咁大家可能都會記得嘅。就同耶穌，琴日我哋就喺帆船咧，我哋都話耶穌喺船艙啊，邊我唔記得邊個姊妹講啊 ，Esther 啊。Elsa， 我係 Elsa 講嘅，佢話耶穌係船艙，咁就記得呢一個嘅故事啦，就係耶穌咧就喺風浪嘅時候，佢坐喺船裏邊，咁啲門徒咧就好驚啦，好拗底啦，咁驚到一個地步咧，佢哋有少少即係不信而發出嚟嘅一種嘅你見有少少盤皮咁樣，嬲咁樣，佢話夫子，我哋就死啦，你唔理㗎咁樣啊，夫子，我們喪命啦，你不顧嗎？咁嗱呢度見到咧。門徒對耶穌的反應是咁樣。第二咧就係、喺格拉森趕鬼的時候咧，咁、那個鬼咧就趕出咗咯喎。你諗下，如果你屋企附近啊或者你的朋友啊、親人啊，咁佢就被鬼附，好辛苦，好長時間。咁一日佢醫治好啦，咁你的反應應該是點樣？咁應該好開心啦，就哇你都得醫治㗎，哇係點？個過程係點樣㗎？邊個醫好你㗎咁樣？咁好自然會係咁樣，但係好奇怪咧，就係當呢一班嘅村民咧知道係耶穌醫好佢嘅時候咧，聖經就描述咧，佢話啦，眾人咧就央求耶穌離開佢哋嘅境界喎。耶穌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好怕啊，點解會咁嘅？好似當然有啲人話，因為耶穌醫好嘅時候咧，就死咗好多豬啦嚇，我哋唔係好完全好肯定究竟啲群眾嘅反應係啲乜嘢啦？點解會咁消極嘅咧？明明一個咁即係咁轟動嘅事，或者咁神奇嘅事啊！咁第三個故事就係醫好艾老嘅女兒嘅故事裏邊咧，聖經裏邊又講啦，就係、當耶穌咧就似乎啊喺佢哋嘅眼中咧，我哋有時都會啊覺得啊，上帝做嘢好似點解唔可以快啲嘅咧嚇？點解硬係好似即係有少少即係慢吞吞咁樣嘅咧？咁喺當日佢哋嘅經歷裏面咧，就覺得耶穌哦太慢啦，咁而個女咧就死咗啦。咁於是乎咧就揾人咧就同耶穌講啦，即係同阿艾老啦，因為當時艾老就係揾耶穌，就同佢哋講：你個女死咗啦，你唔使叫老師去啦，唔使叫夫子去啦，係嘛？太遲啦咁樣。咁嗱，你見到啦，四個故事裏面有三個嘅故事咧，都俾我哋見到耶穌有能力勝過唔同嘅威脅。但是人的反應呢就普遍都是消極的，只是在這個的故事裡面，就是我們今天這個醫好十二年血漏的故事，這個女人她的反應呢就很簡單，甚至乎她沒有說過什麼，就是她未醫治之前，她只是心裡面想的，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癒了。所以呢我們在四個的神蹟故事裡面呢，除了見到上帝即係耶穌啦，有不同的能力勝過生命種種的威脅之外咧，就同樣啦，俾我哋見到咧，就喺嗰個過程嘅裏邊咧，俾我哋見到咧，就係原來人的信心的反應咧都好重要嘅。正如頭先講啦，就係有三個嘅故事咧，人的反應咧都係消極嘅，只係呢一個嘅故事。而你對比咧，就喺四個故事裏邊咧，我哋可以話啦，頭先我哋提過一兩次嘅，就係成個嘅醫治嘅過程咧，嗰個嘅婦人同埋耶穌嘅接觸咧係好低嘅啫，同埋同其他嘅故事咧嗰個嘅唔同咧，就係第一耶穌係冇直接掂過佢，冇講過嘢，亦都冇好似其他嘅頭先講嗰三個故事一樣。耶穌咧會有出手嘅嚇，會做一啲嘢嘅，甚至會宣告嘅風浪止住吧咁樣嚇，咁又或者你個女兒已經好翻啦咁樣，咁耶穌會講一啲嘢，咁然之後咧嗰、那個醫治咧先出現，但係喺婦人得醫治嘅過程裏邊咧，係冇呢啲嘅內容，冇呢啲嘅情況出現嘅，俾我哋見到一個咧就係呢個婦人嗰個信心，而佢得到醫治嘅過程咧就係、是。他是藉著信心而是直接在耶穌身上就獲得這個的醫治。那我們為什麼好像即要這麼強調這部分呢？剛才我們不是說過就是真的我們處理很多事真的有高低之分的，是吧？你會見到有一些在公司裡面會見到有些人處事是真的比較圓滑一些的，有些人就死咕咕一些的， 你又或者咧會見到咧就有啲人咧做事咧就衝動一啲嘅，有啲人咧就會有耐性一啲人，或者咧佢係會周詳一啲人。咁真係處事裏面好平常嘅啫，係有高低之分嘅。咁同樣啊，我哋嘅信心咧都會有高低之分嘅。點為之係高嘅信心，或者就係所謂高級嘅信徒？點為之係低級嘅信徒？我哋嘗試咧用呢個故事咧嚟做一個嘅即係咁樣嘅對比嚇。咁喺我哋經驗上帝嘅過程裏邊咧，你可以話咧係有兩個嘅選擇嘅，有兩個嘅選擇。咁邊兩個嘅選擇咧？就係第一，我哋經驗到上帝嗰種嘅真實，好可能亦都係好多嘅時候係嚟自咧我哋經驗到上帝嘅能力啊，即係佢嘅能力顯現，顯現都唔單止喎，最重要嘅係咩？就要係發生喺我身上邊啊嘛。因為你我見到你好犀利，咁冇用噶，你都唔喺我身上邊。咁我嗰個嘅經驗或者我所去得著嘅，我能夠捉緊嘅，都係好虛無縹緲嘅啫，係嘛？因為你聽翻嚟啊，你講嘅啫。我梗係希望呢個嘅能力係能夠真真實實咁樣發生喺我身上邊啦。我哋好多時咧，同樣啦啊，我希望咧經驗到上帝嘅真實，係因為上帝喺我嘅生命唔同嘅環境、唔同嘅事上邊咧，都祝福我。諗呢個嘅期望咧，其實本來咧係無可厚非嘅。即係話，如果我能夠喺唔同嘅地方都能夠經驗到上帝嗰種好奇妙嘅作為嘅話，咁我當然覺得呢個上帝好勁之餘咧，係好真實啦，因為係我第一身我親身咁樣去經驗到噶嘛，而且我所得到經驗到嘅嘢，更加係我需要嘅嘢添。咁呢個我就會發現啊。我的信心就建立在一種的經歷上面。譬如我們都說了很多時候就上帝就有很多的屬性都是很重要的，譬如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愛，神就是愛嘛，或者神是有憐憫的，神是很信實的，神是供應者。譬如呢啲都係神一啲好重要嘅屬性，我哋咧好珍惜嘅。但係我就想問大家，你點樣肯定上帝呢啲嘅屬性，而且係真實嘅？咁大部分我哋嘅即係經驗呢啲上帝嘅真實咧，好多時就真係要透過一啲嘅經驗啦。譬如你話啊，神是愛咁樣，咁你話神是愛，咁聖經係咁講。咁但係，我經唔經驗到咧？同埋我點樣經驗神嘅愛咧？咁如果一個愛我嘅人，佢梗係又即係照顧我需要嘅嘢，佢唔會俾我遇見患難。咁如果你嘅生命咧真係咁樣啊，咁你就會覺得啊，神是愛，我明啦，我知道係咩一回事，我經驗到。咁有好多時候啦，我哋都話啦啊，神係信實嘅咁樣，咁我點樣經驗到神係信實嘅咧？咁好多時候可能就會係啊，我祈禱啊，好似咧聽到上帝有回應喎，又或者咧我為一件事咧嚇好懇切、好長時間咁去禱告，咁後來咧上帝真係應允喎，咁你就會話啊哇，神真係信實喎，哇佢真係聽祈禱喎，嗱如此類推啦，即係話咧我哋珍惜好多上帝嘅屬性，而我哋都好希望呢啲嘅屬性咧係真實嘅，唔單止淨係我知道我聽過。而真係發生喺我身上邊，我觸摸到嘅，我經驗到嘅，而且咧帶俾我的生命咧有好多好正面嘅改變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啊，上帝呢啲屬性係真實的。咁但係咧，我哋就留意啦，記唔記得我開始嘅時候講過嗰個例子，就係話啊，有兩個嘅可能性，你喜歡一個心儀嘅對象，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對你好，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你發現佢本身就係一個好嘅人，所以開始嘅時候都想問大家：你中意一個人係因為佢好，定因為佢對你好咧？咁我哋成日都諗起，即係喺啲八九十年代啲古惑仔嘅電影 我唔知咁講會唔會係算唔算係嗰啲叫咩 discrimination 嘅古惑仔歧視啊？唔知算唔算係歧視啦？咁啊喺古惑仔電影裏邊咧，我哋就常常見到啲咁嘅情節啦嚇。無論咧就係邊個做古惑仔最多咧？ 聽我啦 嚇， 鄭伊健。 鄭伊健冇錯，鄭伊健啦，鄭伊健咁樣。咁啊，總係有啲好痴心嘅女子咧喺佢身邊啦。咁無論佢走去即係做大茶飯啊，做大生意啊，即係嗰啲啦，非法嘅生意啦，或者咧，即係去即係劈友啦，都好啦。咁咧，佢身邊嗰個人咧，都好痴情咁樣去跟住佢。咁原因都係咁因為佢對我好啦，咁我中意佢啦。咁唔理呢個人所做嘅好唔好。咁呢個就係有時我哋覺得好擔心啦嚇。如果我哋喜歡一個人係咁樣嘅情況咧，我都可以話唔成熟，即係呢種嘅愛咧，即係容許我咁樣講，即係有啲啲低級嘅啊，即唔係一個好成熟，唔係一個好穩妥嘅一種愛嘅表達嚟嘅。好啦，咁頭先我嗰個嘅對比裏邊就話，如果你喜歡一個人係因為你欣賞佢，因為佢有好多嘅特質咧，你覺得哇！真係美啊！咁我諗，如果係女士或者姊妹嘅話咧，都會好容易明白呢一樣嘢嚇。咁香港人咧好習慣咧，就係我哋好喜歡啦，有啲會甚至係追求添啊，一啲所謂名牌嘅產品啦咁樣。咁我哋多時都好多數都會問佢：，喂，咁貴咁多你都買嘅？唉，啲品質好啊嘛，啲設計靚啊嘛，係嘛？咁多數都會係咁講。個意思即係話咧，嗰樣嘢好靚啊！即係靚到咧，我願意付一個好高昂嘅代價咧，我都在所不計。咁即係話咧，你喜歡嗰樣嘅產品啦，即係又容許我即係我知道背後當然係有少少物質主義或者名牌效應啦嚇。咁有咁樣嘅因素啦，之餘咧，有啲時候真係嗰樣嘢好美麗咧，都吸引你嘅嚇。咁好多人都知道我好中意車嘅，雖然我冇車牌啦，但係我喺街裏邊都見到啲好靚嘅車，咁亦知道我呢一世咧都唔會買得起，亦都唔會打算買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報以呢個注目之禮嘅，即係話望一望，哇！真係嚇。但我就盡量唔表現一種厭善嘅目光，我唔想個車主見到咧嚇，佢又會得戚啊咁樣啦嚇。我盡量就比較低調啲嚇，但係我就真係好即係會不其然咧，就會望呢啲咁樣嘅產品。咁即係話，一啲美麗嘅嘢咧，其實佢對我哋咧係一種自然嘅吸引力嘅。好啦，翻去我哋同神嘅關係，就同樣我又想問大家啦，你覺得神真唔真實？你願唔願意去追求？你想唔想去敬拜佢？好，原因係咩？當然我再強調嘅就係，你經驗到上帝嗰種嘅即係俾你嘅供應，佢聽你嘅祈禱。你發現咧，佢喺你生活裏邊咧，周圍裏邊咧，好似咧好即係好睇住你，咁你就會話啊，上帝係有愛嘅，有供應嘅嚇，佢係信實嘅啊。呢個問題唔大嘅。不過如果我哋對上帝嗰種嘅即係嗰種嘅觸感咧，係單純或者太過依賴經驗嘅話咧，咁好容易咧就出現問題啦。就係話當我哋經驗唔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同上帝嗰個關係咧就好抽離，但係其實呢段經文同埋其他嘅經文咧，裏面都有一再強調咧，就係上帝想我哋去敬拜佢，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佢係上帝，就因為佢係上帝，就因為佢係一個咧嚇公義嘅上帝，就係一個咧係美善嘅上帝，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咧係信實嘅上帝，係佢係一個咧唔會咧係改變自己嘅。唔會咧，係去做一啲咧，係即係使人哋即係覺得唔公平啊、唔公義嘅事。佢甚至乎咧，係到一個地步咧，佢為咗去彰顯佢對世人嗰種嘅愛，佢願意犧牲佢自己，佢願意咧用自己嘅性命咧去換取咧我哋能夠同上帝嘅關係去復活。嗱，呢一切咧都未必係真係你平時所求所想嗰啲咧，喺你困難啊，喺你有需要嘅時候，上帝俾你一啲嘅供應。而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真係吸引我哋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上帝佢本身就係一種嘅美，就好似頭先我哋講，你中意一啲好美麗嘅產品， 或者你去欣賞一個人那種的性格，他那種的情操的時候，你自然呢就很想、就是、去親近他，去認識他，同樣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呢我們、發現呢，所謂開頭的時候我們給個主題，什麼叫高級和低級的信徒，其實這個、就是、這個樣的 terms， 這個名稱呢，就是來自第二世紀、一個、很出名的教父，他叫做格利勉，就在北非的亞歷山大裏面，他 就是一個學校的創辦人來的、負責人，他不是他創辦的。他就說，就是、因為他當時他的思想，雖然他們、就是、都是基督徒當然，而且是一些很出名的我們叫教父級的人物，但他們都幾受當時的希臘的哲學的影響的。咁我哋大概都會聽過咩叫柏拉圖的愛嘅，意思即係話咧，柏拉圖咧就相信咧，喺人世嘅裏邊咧，我哋見到嘅嘢咧都係唔完美嘅，我哋會經驗到愛，經驗到咧，即係譬如美麗嘅事物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唔係最完美嘅，因為總係會有虧損噶嘛，咁我哋人都會經驗到有親情啊，有友情，但係你都會俾朋友出賣過。親人都有機會會出賣你，就算不出賣你，可能關係都不是那麼和諧，即是說親情是好的，友情是好的，愛是好的，但是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在物質世界裡面經驗都是不完整的。而他就相信在這些、即不完整的事物以外呢，是存著一個呢我叫一 個、就是、一個完美的 model 根源，有一件叫理念、理型、idea， 你叫什麼都可以。那就是說呢、柏拉圖呢他就鼓勵我們呢，我們不要只是追求眼見到那些東西，因為那個不是、就是、最持久，也都不是最完美的。我們這些只不過是一些，你大姑且可以稱它為踏腳石、這些在日常我們接觸到的東西呢，其實是俾我哋咧去追求或者去期待一個更美、最完美嘅事物。咁佢就當然冇講喺邊度啦，只係話係出現喺呢個世界以外嘅。咁所以咧，佢就鼓勵我哋咧係要用人嗰種嘅思想同埋智慧嚟到去追求呢種完美嘅狀態、完美嘅境界啦。咁基督徒咧有類似，但係嗱，我哋要明白，即係同頭先我哋講柏拉圖嗰種係好唔同。我哋相信咧，我哋同神嘅關係一樣，唔單止嚇係建基喺一啲經驗嘅世界裏邊，唔因為上帝俾好多好嘢你，所以你就話佢係美善，而係因為你本身就喺聖經喺耶穌嘅救贖裏邊啊，你就會欣賞得到耶穌嗰種嘅美善，上帝嗰種嘅美善，嗰種嘅美善已經喺你內心世界裏邊啦，你已經相信，咁所以咧，你好想帶住呢一個嘅信念咧，就喺呢個世界嘅裏邊咧嚟到去經驗，甚至去改變呢個世界添嚇。唔係因為你經驗到愛，所以你話啊我被愛，而係你相信本身呢個世界就有一種好美麗嘅愛嘅存在，係存在嘅，係喺度嘅。你好想擁有，於是乎你去追求，而且咧你想追求一個地步咧，想喺呢個嘅世界裏邊咧實現出嚟。上帝俾我哋嘅愛，好似呢個頭先我哋今日睇嗰個婦人嘅信心就係咁樣。他沒有碰過耶穌，即真的那種碰啊，耶穌也沒有說過任何一句的說話在他身上，沒有交流過、這個、所以我們為什麼這麼強調這個故事的個特質，也都常常強調婦人和這個、耶穌、的接觸是很低層次的，不是一個 很深的接觸、所以對比剛才我們講話因為之高級信徒、低級信徒咧，我再強調，唔係要有啲咩，即係嗰啲叫做高低之分啊，而係想講信心嘅兩種嘅特質。所謂格利勉所講嘅高級信徒咧，就話佢會追求上帝嗰種嘅美善；而所謂低級嘅信徒咧，佢係需要喺經驗到上帝嘅美善咧，佢先至話：哦，上帝係美善嘅。係呢個就係兩種嘅差別。其實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不是要大家二擇其一。咁可能在我哋初時，我哋當然要需要一些、就是、比較實在一啲嘅事物， 咁我哋先會見到上帝嗰種嘅真實。好似頭先我哋唱過一首嘅詩歌《吻上太陽》，咁個太陽喺咪喺度咧？咁我見唔到喎，因為我見到嘅只係雲啦、大風啦、大雨啦，我見唔到太陽。咁但係咧，一個有信心嘅人咧，佢就話太陽係喺度嘅，喺邊度咧？喺雲嘅後邊，佢心裏邊就已經有呢個太陽。咁所以咧，可以話呢首嘅歌咧，即係亦都係好似比喻我哋嗰種兩種信心嗰種嘅特質，就係你相信有太陽，因為你見到太陽，定係你相信有太陽，甚至乎就算個太陽喺雲後邊，你都好似咧將自己嘅生命咧沐浴緊喺呢一個嘅太陽陽光嗰種嘅照耀之下，即係你可以話嚇，即係眼中冇太陽，但係心中有太陽。咁我哋好希望咧，我哋即係大家，我哋好想你嘅經歷、你嘅信仰係真實，你嘅上帝係美善。但係個選擇就係、是、今日個婦人俾我哋見到嘅就係、是、你嘅信心係建基喺一啲單單係一啲好實實在在嘅事情上邊。定是聖經的宣告，耶穌基督那個的救贖裏面，你已經是肯定了上帝的種美善，而我們不斷地去追求祂。不單止是因為我今天見到上帝的供應，昨天我見到經歷到上帝的醫治，而是我本身就以一種信念帶領著我的人生，以至到好像我們跟著唱這首的詩歌一樣，縱然我們的眼見不到有太陽，在暴風的當中，但係你知道太陽佢其實仍然喺度發生緊佢嗰個嘅作用，仍然係存在。只要咧我哋嘅信心能夠越過呢個厚厚嘅雲層，同埋呢個暴風即係所帶俾我哋咧呢啲嘅困擾裏邊咧，我哋就知道上帝就好似個太陽一樣，就喺我哋經驗肉眼之外，佢仍然存在，而且永遠不變。願意我哋嘅信心同雲上嘅太陽一樣，都係咧。在不同的環境裏面，但是都不